各位听众朋友，在听完了《了凡四训》有声书之后，您的内心一定感触很多，会觉得获益匪浅。 希望您能再三听几遍，一定会有不同的悟处。这的的确确是一部扣人心弦、净化人心的有声书啊。 日本在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初期，工业发展突飞猛进，但是却面临了心灵空虚的窘境。 日本阳明学权威鞍冈正笃回顾这个时代，特别推崇《了凡四训》这本书，称之为人生能动的伟大学问， 对明治时期的青少年影响非常的深远，迄今仍然深深地教化日本政经界领导人士。 而《了凡四训》这本书的原文文字非常优美典雅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难了解， 但是其中所深藏宇宙人生的道理却是非常的深奥，必须用心体会才能有得于心。 所以盼望各位听众朋友在听过录音带以后，能发心读诵《了凡四训》的原文300遍， 并且更进一步细听《了凡四训讲记》广播剧几遍，这样必定能够信心一增，效法了凡先生改造命运的决心也会更加的坚定， 进而身体力行，断恶修善，如此个人的学业、事业、家庭均能圆满，成圣成贤也是指日可待的。 为了利益大众，广为流传，在此我们声明，了凡四训有声书并没有所谓智慧财产权的问题， 非常欢迎善心人士大力提倡翻录，提供各级学校参考，来协助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建设， 并且期望能净化社会人心，提升道德观念，大家都来学习了凡精神，断恶修善，服务人群。 如果人人能够如此，那么我们国家的前途一定光明，世界也一定祥和美满。 最后欢迎大家护持流通了凡弘法学会所制作一系列的有声书， 例如发财致富的秘诀， 如何避免刀兵劫， 歧路指挥， 认识佛教， 阿弥陀经， 无量寿经， 自我成长改造命运， 心理辅导经验谈， 改造命运救世界， 怎样获得真实福报， 生命尽头的醒思等等数十种的产品，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，同沾法益， 福慧增长，功德无量。 了凡四训有声书， 明朝袁了凡进士原著， 明初黄志海先生演述， 善心人士赞助， 了凡弘法学会唱录。 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 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 弥陀佛。简单明呀明明不相同，明朝圆了凡呀本来明不懂，明道不先生明都得算真，断绝不昧功名，前世也沾沾不清，庸庸碌碌二十年，一生名数被算住，玉不禅师摘檀香，交谈先生呀方觉望个小山在转绿，望个小山在转绿。 我说佛与佛呀都是天注定，凡夫俗子自己讲，不是神仙还是得道理。羞耻的心， 羞耻的心，羞耻的心。 第二，要发那敬畏的心， 敬畏的心，敬畏的心。 第三，要发那嘿勇猛的心， 嘿勇猛的心。 具备三种改过的心，有我就能一起改。具备三种改过的心，有我一起改。中国记得第一人救赎山东呀共生人， 救赎山东呀共生人。 代，子孙都不衰，几世期待呀功德成， 几世期待呀功德成。 将军胡乱杀，后世子孙一定发， 一定发呀，一定发。 谢毒师请慈悲，全国万人子孙长呀，子孙长， 子孙长呀，子孙长。 满朝孙呀，千手子满的就要遭孙害，贤婿的就要受到压手到矣。 切莫我的嘴呀，切莫我的嘴。